再也不会遇见第二个他了，再也不会了。学不会也做不到，做不到也忘不掉，忘不掉还不敢要，真是可悲又可笑。让他痛又让他酸，让他酸又凉一遍，凉一遍是心不甘，还是爱但就不堪。他难过了你不哄，他沉默了你发千万种，可你却假装不懂。大浪尖的说翻开，不想再胡思乱猜，不想再眼泪常在。你却说是你不该，不该让他掉眼泪，不该让他又心碎，不该让他失望。 所以才会一次一次一直都不厌其烦，是不是对你来说从前付出了太多，所以现在一次一次一直往他心上戳，是不是他总是想